饮酒。时候，天上的 angel 会默默地为我流泪。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一个 angel， 陪伤心的人等着阳光出现时候。首歌最爱的 Angel，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？ 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， 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就到了，就再爬起来，勇敢的去。